是乔丽乔的 Podcast， 今天我们继续聊一下小学时候的事情。我们是三年级才开始学英语，那时候班上有个女同学好喜欢装深沉装成熟，她下课都不出去玩的，她就坐在座位上拖着脸一天在板凳里看着地上发呆。她上课的时候也喜欢看着地板发呆，后来那个英语老师看不下去了，他就说了她一顿，我记得好像是说，你可是没做我搞的啦，一天他们都是发呆干什么啊，装成熟啊，才几岁在这里装成熟啊，搞笑吧你。然后有时候跟他去讲笑话的他也不笑，一脸嫌弃的样子，然后翻个白眼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小学时候老师要我们买过那种辅导书，有买过叫做学王一拖三的，还有一个叫做一点通的。一点通那个不是老师让我买的，是有些同学他们在书城看到然后自己买了。重点是一点通后面有书上题目的答案，他买的就是为了抄答案而已。我记得每一本一点通上面都有一首歌，那首歌叫做童年，他把歌词和简谱都写在上面了。只是后来三年级那个语文老师有一次让我们一起唱童年，我们就拿出一点通看歌词了。那个老师说一点通上的歌词和真正的歌词不一样，里面少了好多句。关于童年这首歌还有好多事情呢，包括后来四年级开的电脑课上面。我们是四年级开始有电脑课，那时候机房里的电脑都是 Windows 98的系统，后来升到了 Windows 2000。我们每次上课都会去抢有耳机的电脑，光有耳机还不行，桌面的右下角的图标里一定要有一个喇叭的图标才能听歌。我们也不太知道去哪里能听歌，只知道网上邻居里面有童年可以听。我后来也没有报名那个奥数的兴趣班了，后来是报名的星期六下午的电脑课。那时候老师教我们用 Flash 啊，就很简单的那种动画，一个球在地上弹来弹去的。然后上课任务完成了之后，老师会把网开开，让我们去4399上面玩小游戏。我们好喜欢玩那个黄金矿工，还有木野先生。木野先生他出了好几个版本的嘞。那时候寒假也开了电脑课，我好像是在2005年过年的时候申请的 QQ， 那时候用的是 QQ 贺岁版，登录的时候有个小企鹅在纸箱子里挤啊挤，机房的网络差，有时候 QQ 还登不上去嘞。以前 QQ 号超过3个月不等是会回收的，那时候要上网除了去黑网吧就没有办法了，完全没有现在方便，只有个别同学家里有电脑，接了宽带的来更少了啦。于是我就拿了我爸的手机登那个 WAP 版的 QQ， 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打开啊？我应该能够找诺基亚打开那个网页。那时候为了省流量，把图片全关了，都只剩下一个图片占位符。小学的时候，校门口外面有一些摆摊子的，那里好多东西。其实校门口外面也有一个小商店，但是呢，小商店里的东西一成不变，我们都不喜欢去那里玩，然后就不好玩了。摊子上面呢，就有时候会有一些新名堂，有一种东西叫做水晶宝宝，它泡在水里面会变大，然后分离出那种一个一个小的，我们都说那东西会生财。我妹说她小时候也玩过这种东西，泡在水里面，但是她说她一直没换水，那水都抽掉了，然后她全部拿出来往地上摔，摔得稀烂的，也不喊我一起玩。我记得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香豆， 那个东西比绿豆要小一点，但是那一粒呢就香得不行，放一粒放在文具盒里面就够了，所有的东西都是香的。对了，那时候还流行过一种密码文具盒，非常好炫耀，有一个只能自己打开的东西，像是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秘密。这让我想起那时候还有人偷铅笔嘞，偷橡皮擦嘞，明明那个东西已经认出来是偷的，他还说是自己买的。我的新华字典就被偷过，上牢记课的那个拉光纸也被偷过，就下课一下子我不在桌子旁边，我出去玩了一下他就被偷了。那个蜡光纸还是爸爸中午带我到百货商店去买的，比那种小卖铺卖的要好，估计是有人眼红想要，然后不好意思问我要就自己偷了。新华字典被偷的那一次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用铅笔写名字，还好我当时写名字写得中，不然的话就找不回来了。那个小偷用橡皮擦把我的名字擦掉，写了他自己的名字，好可恶哦。告诉你小时候我们怎么叫橡皮擦的咯，我们叫做脆皮坨，然后初中有一个棘手来的同学，他叫脆坨。我是在星期六的兴趣班上发现我的新华字典的，兴趣班的座位是乱坐的，我就刚好看到抽屉里面有一本新华字典，我就拿出来翻翻看，结果我就看到我的名字了，他用橡皮擦没擦得干净的那个痕迹啊，然后我就立马举手告诉了老师，我说这个新华字典是我的，是他偷了我的，上面还有我的名字没有擦干净呢。老师知道我的新华字典被偷了，所以老师看了看那个痕迹，然后就问那个偷东西的女同学是不是这回事情，然后那个女同学还承认了。我必须说一下，那个女同学姓石。 咦，刚刚去翻那个以前的截图，看到一个鬼故事哦，百鬼夜行。在日本的平安时代，是一个人类和妖怪共处的和平时代，妖怪住的地方和人类所住的地方其实是重叠的，只是人类在白天活动，妖怪们则是在晚间出现。这样的感觉可以在宫崎骏电影《神隐少女》中看到，《千与千寻》中看到。白天杳无人迹的主题乐园虽已成为废墟，但一到了夜晚，华灯初上，妖怪们纷纷出现，饮食街、温泉乡，妖怪们出没的夜晚如同过着人一般的生活。这里是九六九的 Podcast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